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就亚欧峰会通过主席声明，严重歪曲朝鲜半岛问题本质一事，18号为亚洲国家驻朝外交代表举办了局势通报会，有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和蒙古、印尼、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驻朝临时代办参加。朝鲜外务省负责亚洲和大洋洲事务局长崔希哲声明了对亚欧峰会主席声明的原则立场。他说，亚欧峰会通过主席声明是一种轻率的举措，美国决定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还派核潜艇俄亥俄号驶进釜山港等，接连投入战略资产，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推向战争边缘。但是主席声明严重歪曲了这种现实，庇护了美国极端的对朝敌视政策。现在一些地区的国家持有错误的看法，即他们认为朝鲜增强自卫和遏制力是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源，只有朝鲜克制自己才能解决问题。朝鲜对发展经济倾注一切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所以保障朝鲜半岛和平是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但是美国竟然恶语重伤我国的最高尊严，其穷凶极恶的对朝敌视政策迫使朝鲜接连不断地增强核遏制力，朝鲜今后也将经常采取各项物理措施来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生存权。亚洲各国应当正视当前局势的本质，将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上不要仰人鼻息或随声附和，而要做出有助于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事情。亚洲国家外交代表对于美国增强战略资产和推行穷凶极恶的对朝敌视政策，致使朝鲜半岛局势陷入不可能控制的状况深表忧虑，并对只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坚持公正的立场才能帮助解决问题这一点表示了同感。